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22号报道，最近有日本自卫队舰船在光州人民起义爆发当时驶进南朝鲜海域，收集对光州地区的情报等进行军事活动的事实被曝光。这是通过美国太平洋军司令部于1980年5月登记备案的一份有关自卫队作用的甲级秘密通信记录曝光于世的。